拆下金枝缝的夹克，点点生花，你那里小玉梅香全记忆，没请不到富贵公子到这边，黛玉说罢微带怒，回过头猪爸爸慌张的一阵寒风，他慌忙的回坠下，甄宝玉带下的姑娘劝唱姑娘没招完，这个我一心不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，二人正然虚心事，老贾母差太师女到这边，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，二人离了山坡后，风采的话儿一次不谈，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计连环，宝钗抱出林黛玉，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，林黛玉四分诗稿痴情断， 接下来再给您演唱杏园和帆的第二折。 见那